却想起你的笑容。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突然醒来的黑夜，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，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。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。 如果你喜欢民宿客栈，如果你是一个旅游爱好者的话，一定要注意了。4月21号到23号，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将会举行2018北京国际民宿产业博览会，会展出民宿、特色小镇、田园综合体等等。如果你是喜欢民宿客栈的旅游爱好者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如果这段时间你没有时间出去玩，也可以把这一次2018北京国际民宿产业博览会当成是一次心灵的旅行。 听风在说话，感觉你依靠在身旁，阳光洒向我，留下背影在落地窗。心各自天涯，想问你过得还好吗，是否想起我仍有一丝牵挂。你是我回忆里停停走走最长的旅程，悄悄地出现心里，周而复始让人沉沦。你是我回忆里走走停停最美的旅程，我不知道黎明时分为谁在等。出发，是否你也曾听见吗？走过的城市，也许和我相同方向。街熙熙攘攘，多少人也和我一样。一旦想起谁，思念从天黑到天亮。你是我回长的旅程，悄悄地出现心里，周而复始让人沉沦。你是我回忆里走走停停最美的旅程，我不知道黎明时分为谁在。你是我回忆里停停走走最长的旅程，悄悄地出现心里，周而复始让人沉沦。你是我回忆里走走停停最美的旅程，我不知道黎明时分为谁在等。

借别人的口，还是借自己的眼睛，借自己的行为。不要小看世间万物，他们什么都知道。 究竟要多少次错过，这唯一的承诺深深埋在心中，我却无法开口。相信放在心中，愿随时为你保留，疼爱在我口袋，让风把它带走。思念不能放开，它就像潮水难以回首，就算相拥一秒钟就已足够。 却无法开口。

快乐的、难过的麻木接受，而忙碌竟是我们用现在换未来最习惯的理由。也许看着花绽放的一刻最美，哦，等到花也开了，温暖了天空，却变灰暗了。来不及回头，回头太啰嗦，而你我很忙，忙着往前爬，却忘了把感动一路珍藏。是你我太忙，当逃亡变习惯，我只想痛哭一场。哦，耶耶耶，哦 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里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